人生就像千层糕，要堆叠才有滋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那些年我在立法院的日子第四集的播出哦。在上一集我跟各位提到了立法委员究竟在做什么哦，我特别花了一集的时间跟大家来聊有关于选民服务的工作。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聊在地方上的所谓的地方建设哦，就是说其实这对立法委员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这个有没有效不一定啦哦，但是我觉得对一个立法委员来说，这是立法委员真的要对得起地方选民的付托最重要的一部分哦。所以我在过去担任立法委员那14年里，在我的选区里头很多大小的建设的经费我都要想办法去争取。各位可能不了解，就是说在桃园的第六选区，其实坦白讲，因为长久以来它不是属于都会区哦，它也不是属于桃园的核心地区，就桃园的核心的蛋黄区，就是譬如像桃园市哦，就是现在的桃园区，或者像中壢区哦，就是属于人口比较众多比较繁荣的地方哦。但是像八德大溪跟复兴乡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乡下哦，那么比较基层，所以那些地方的地方建设要做得好都不容易。所以那个时候我最在意的，我在担任立委那些年里哦，我最在意的就是地方的交通建设了。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在我的想法里哦，就是说只要交通做得好，交通能够发达，周围的土地就自然会有建商愿意来开发盖房子，就会有更多的民众愿意搬过来我这里居住哦，所以对地方的繁荣是有绝对的帮助的。所以在我过去担任立法委员期间，我花最多的时间跟精力的就是争取经费来开路。开路这件事情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事哦，所以我大概初步算了一下，我当时在担任立法委员的那些年的时间里头，光是从行政院中央政府争取预算回来开路的钱哦，大概就花了争取回来快50亿耶，50亿的预算哦，就开路哦，开各式各样的路哦。那个我记得我们在八德曾经有一条路哦，那个非常非常的小哦，好像叫新兴路跟坎顶路，我现在还记得那个路以前有多小，小到大概就只有一辆车可以通过，然后两边有很大一段都是这个乱葬岗齁，然后晚上很危险，很多这个民众晚上在那里都会这个被车撞到出车祸，治安也很难维持。为了要开光开这两条路，那个时候就争取了十几亿的预算回来开路哦。所以各位就知道说立委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你必须要跟中央争取预算。那你们一定会问啊，说为什么那桃园市政府自己开就好啦哦，桃园市政府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呢通常这种开路哦，它有一个比例的分摊哦，就比如说桃园市政府可以出25%或30%，但是75%到70%都是由中央要负担的。所以我负责去争取13亿或12亿回来，那桃园市政府可能要付个这个3-4亿的预算做配合款哦，那这个路就可以开了。所以那个时候争取这个预算大部分是两个单位嘛，一个就是公路总局，另外一个就是营建署哦，内政部的营建署。所以我常常穿梭在这些部会里头哦，就是希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经费来做地方的开路哦。所以我们后来我还算是很骄傲啊，就是说其实我自己再回到我的选区的时候，基本上在过去这些年来所有的路哦，就是所有的大路能够开成都是因为我把预算拿回来的哦。所以那50亿在八德开了好多路哦，在中壢开了好几条干道，在大溪也开了几条路哦。那么包含现在从大溪一直到慈湖上山的那段路哦，能够拓宽的那个预算也是我要回来的。所以某种程度来说我还蛮骄傲的，就是我算是一个很会要钱的立委哦，就是说这个立委可能还有会要钱跟不会要钱的，就是用尽各种办法来跟行政院这个争取资源哦。那当然你能争取多一点，你就可以把这个钱拿回来去解决一些地方的问题哦。那还有一种建设哦，就是说其实地方上的民众很需要的，就是公园。 哦，各位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地方上这些选民哦，平常就很需要公园哦，因为老人家带小孙子来这个散步哦，或者是妈妈要跳土风舞或排舞哦，然后老人家要在这公园运动哦，所以公园其实对我的选区来说，是大家都很希望得到的这个地方建设，尤其是每一个里哦，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公园。那大家想一想，我有100多个里，100个里哦，所以这100个村里如果都要来建一个公园，至少要来建快100个公园。那我能够帮忙做什么呢？我记得我在担任立委的期间，我能帮忙做的就是跟国防部要地，跟国防部要各式，或者是跟国有财产局要地，因为其实很多地哦都是公有地哦，它是国防部的地或者国有财产局的地哦。那么因为后来比如说军营迁走了啊，或者是部队整编了，那这些地就空出来了。那有很多地是国有财产局的地，它也还没有办法去做其他的运用哦。那我最常做的就是这个地方建设的排名第二项哦，就是去要土地盖公园哦。所以我要了非常非常多的地哦，从现在巴德的皮塘公园的地，然后到巴德的什么客家艺文广场啦，中立的这个的地啦，哦，这个大溪的土地哦，要了一大堆土地回来。那通常呢，这个地要回来之后，就会跟这个市政府、地方政府配合嘛，哦，就是地方政府就想办法来把它变公园。所以我很骄傲的是，那个时候我也要了好多地哦，各式各样的地。所以国防部最怕碰到我，因为每次碰到我的时候，他们就要扫掉好几块地。那你说那个地是送给我们吗？没有。大家请放心，那个地呢，立委也没这个大能耐说把它要来了，整块地就要过来了，没有。因为那些地通常是闲置的哦，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双赢啊。比如说我跟国防部讲，你这块地你现在如果没有办法拨给我们，借给我们当做公园，那你还要编人去除草诶，你知道吗？就是说可能还有人乱倒垃圾啊，还有治安问题，你还要用围篱把它围起来，这对国防部来说是多大的人力负担呢？那你不如拨给我们，我们想办法帮你变成一个公园哦，然后还有人帮忙去除草啊，然后还有民众在那里，也不会有人乱倒垃圾。那等有朝一日如果你需要用那块地的时候，你再把那个地拿走就好啦，哦。所以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哈，这个半哄半骗的，就把一块又一块的土地争取回来做公园哦。所以有好多公园的地都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往往有的时候看到现在回到选区去拜访民众或者参加活动的时候，当你站在自己争取的那块土地上的公园哦，然后来参加活动的时候，你就特别有成就感，因为你就想到说，哎，这块地哦是当年，不知道多少年前哦，我是从哪里争取过来的哦，所以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地方建设在做的哦。那第三个这个重要的地方建设，我一直在投入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个工作就是坦白讲是做良心的啦，就各位知道，就地方的政治人物，不管是民选首长或民意代表，最喜欢做的就是看得见的东西。比如说我开条路哦，这大家看得见的。比如说我盖个公园哦，这大家看得见的。尤其是你知道那个公园哦，常常你们看到那个公园哦，说某某公园旁边还有个题字哦，说镇长谁谁谁哦，或者是市长某某某。就当那个碑立在那里的时候呢，哇，那你就千秋万载了，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公园是这个市长或是个立委争取来的哦。所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台湾的很多这个首长啊，都很喜欢去办一些这个热闹的活动啊，或者是去盖一些公园，盖什么里集会所，盖活动中心，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看得见的啊。但是我后来在选区推动的另外一项工作是看不见的，这也是地方上的民意代表跟首长通常不愿意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盖下水道。那你们一定会问我说，没事盖什么下水道啊？当然有事啊，这个下水道对我们地方上来说很重要啊，因为在我的选区它相对来说它不是都会区啊，所以我们下水道其实并不普及诶。那这会发生几个问题哦，就第一，你的污水下水道不普及，那你那个民众的污水要排就很困难哦，所以它就会造成河川的污染哦。然后再来，你的雨水下水道如果不普及，就会造成淹水。所以后来因为我的选区过去常常有这个淹水，特别是巴德哦，巴德有一个地区，这个大南地区的淹水问题，过去几十年来都非常非常严重哦，所以每一次那个里长哦，碰到下大雨的时候，就要想办法去发沙包哦， 这累死了，就赶快发沙包，因为居民都需要沙包，都需要那个挡水墙哦，去挡住，不要让水进自己的家里。后来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哦，其实坦白讲，我还蛮感谢那个时候是谁当行政院长，那个时候是吴敦义跟刘兆玄吧，哈，刘兆玄当行政院院长的时刻，那个时候中央刚好总统是马英九总统哦，我们国民党执政。我一次就要了12亿下来，就盖了一个超大的排水箱涵，就在我们八德的国道二号下面的这个土地里盖了两个超大的排水箱涵，全台湾最大的排水箱涵就在我们那里，花了12亿。这两个箱涵一埋下去之后，所有的雨水都排掉了。就是以前下大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八德区公所，他就必须要去把很多这个下水道的盖子，就是靠近田边的，把它打开来。为什么？因为它要让那个水哦满出来，流到田里头去，不能让那个水流到市区哦。可是现在再也不用发生这种事了。所以现在那几个里的里长，每一次碰到台风或下大雨的时候，都不需要再去发沙包了哦。但是后来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才发现到说，哦，雨水下水道跟污水下水道真的很重要哦。可是其实因为地方上的首长跟民意代表不太会注意到这件事，所以往往每年哦，中央政府的预算都会剩下很大一笔，就没有人来要的钱哦，因为没有人想要啊。大家想想看，盖个什么雨水下水道跟污水下水道，这有什么好处？又不能够把你的名字立在那个碑上面，而且你不要忘记挖下水道的时候还会挖到人家家门口，人家还会骂你说谁来我家门口挖哦？因为孙大千哦，什么拿钱回来挖下水道，所以我家门口就要施工了哦。这种东西还会惹民怨哦，所以其实通常这个地方首长跟民代表不会干这件事哦，所以我后来发现了这个诀窍，所以在我后来立委任期的最后那几年里哦，我每年都干同样的事哦，就是跑去找这个主管机关哦，比如内政部来问，哎，那这个雨水下水道预算还剩多少哦？还有这个没有办法使用的这个补助款，那能不能都给我？我就把这个钱拿回来哦，拿回去之后就开始想办法。开始挖水沟、挖下水道、挖雨水、污水哦。那么一个真正的成熟的这个高度发展的城市哦，你必须要有完善的雨水跟污水下水道啊，否则你如何能够成为一个都会型的地区呢？哦，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啦哈，虽然我知道做这件事情也不会被记得啦，大家也不知道是我挖的，然后那甚至大家也没什么感觉。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在良心上这是应该做的事哦，因为你这样做才能够把这个地方建设真正落实下来哦。所以我刚才跟各位讲了说，这几项地方建设其实是我那时候在担任立法委员这十几年里最常做的事情哦。那这些事情做起来都很有成就感，可是你说做完了就一定有选票吗？哦，对不起，未必哦。等我下一次来跟各位讲选举的甘苦谈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做地方建设不一定会得到选票哦。就是在我后来几次的选举的过程当中，就是包含我在2016年差700票吧就落选的时候，其实我的心中其实也有很多不平啊，我会觉得说我做了这么多事诶，我做了这么多的建设哦，那么为什么我就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些恶质的选风？为什么我的选民就要在这些恶质的选风里头跟他们低头了？可能因为利益，因为各式各样的理由，然后我做再多的建设也都没有用。所以这些地方建设，坦白讲我要讲的就是它就是做良心啦，就是说你至少做了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哦。那么也许对选票没什么帮助，可是当你回到了你的选区，就像现在我虽然不是第六选区的立法委员了，可是我常常回去参加活动哦。那我回去的时候经过这条路，或者经过那座桥，或者是到了某一个公园，我都还是很有成就感啊，因为我知道那个是我过去在我的年轻岁月里头我为这个地方所做出来的一些付出跟努力啊。那别人会不会感谢我不知道，但是我至少觉得我对得起我的工作，也对得起我的选民哦。所以这就是一个立法委员哦，在选区我们在做的工作，包含跑行程，包含跟各位提的选民服务，包含做地方建设哦。那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聊的是，这是地方的哦，那在中央做什么呢？中央我在前几集跟各位提到了嘛，就是说你在立法院里头你要做的就是提案、立法、修法 审预算、决算或者是质询哦。我特别要花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质询这件事情，是一个最妙的艺术。就质询其实要有技巧的。我以前很笨哦，我以前刚当立委的时候不知道，我就觉得说质询就是要凶嘛，因为你大家对立委的感觉就是说讲话很大声的，拍一个桌子啊，把预算书丢过去啊，然后泼个水啊，然后这个画面就出现了哦。所以你知道，这立法院的这个质询哦，其实也很有艺术。所以我刚当立法委员的时候很笨哦，每一次在委员会质询的时候都超凶，讲话超大声，三不五时就骂官员。那当然你说有没有效果，可能有，因为你很凶嘛哦，所以就会被媒体爆。可是有一次哦，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沈富雄吧，他还在立法院当立法委员哦，那他刚好在外交委员会要质询，他就在我的后面。那我在前面先质询，但我就很凶哦，就把那个官员修理了一顿。下台的时候，我记得沈富雄坐在我的前面嘛，回过头来跟我说，他说一个厉害的立法委员的质询不是靠声音的大小哦，那么也不是靠态度的好坏，他是靠你质询的技巧。他说你能不能够把官员问到哑口无言哦，你能不能够把官员问出来一些他原本没有说出来的真话，这才是厉害的立法委员。其实那句话对我的印象很深哦，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沈富雄当年跟我说的话。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反省了，就发现说不对哈，就我可能不应该去学当年什么朱高正，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各位知道，就是我看到的案例就是什么朱高正啊、陈水扁哦，他们大概都是说怎么跳到桌子上来啦，或者是什么把桌子翻啦，我还做不到这样的哦，但是问题是都还蛮凶的哦，就感觉好像一定要凶才行哦。但是自从那一次之后哦，我就开始反省了，我就开始学习啊，就是说你要质询一个官员哦，你要先做一点功课，就是你今天想要从他口中问出什么，你可能就要一环一环的扣住他哦，让他没有办法躲，那他就只好认真的来面对你的质询，那这样你这个质询啊，才是有意义跟有价值的质询。那各位一定会问我说，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质询呢？因为为了要上媒体啊，所以这就是立法委员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内容哦，就是说你除了在地方跑得个半死哦，你可能也在媒体上要有一定的曝光率啊，否则很多选民不见得都会参加地方活动的，所以他也有些选民在地方上会见到你，有些选民他可能是看电视上知道说哦，孙大千有在立法院为民喉舌哦，有在立法院质询哦，所以上媒体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你这个质询精不精彩哦，就决定媒体要不要用这个你的画面哦，还有你问的内容。所以我后来就学会了哦，就是说就不需要再用传统，就是以前我们所看到的就很凶哦，拍桌子啦哦，什么把预算书撕了啦，或者是丢到那里去啦，你可能可以用更聪明更成熟的方法去展现你的实力哦。所以现在各位在电视上如果再看到立委的质询，就不妨可以比较出来高下之分哦，就是说如果只是靠大声的哦，那可能就是比较菜的菜鸟哦，那厉害的就是他可能讲话心平气和哦，然后不带火气，可是却可以把官员讲到哑口无言，这就是高招中的高招了。所以我后来在立法院的质询里头，我就尽量的努力能够做到这一点哦。可是各位知道那个质询呢，其实我那时候刚进立法院的时候真的很菜，我也不懂哦，就是说我后来发现其实太妙了。各位，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你看到那个立法院的质询哦，各位知道这个媒体的摄影机都是在这个委员会会议室的后方哦，包含在议场的话也是后面的二楼，也就是说官员跟立委是面对面的在做询答哦，那这个摄影机所拍到的应该都是官员的侧脸跟立委的侧脸吧。因为他们是面对面哦，然后那这个中间的后方是媒体。可是我以前不懂哦，就后来看到说，哎，我好多那种立委的同仁哦，他们每一次在电视上出现画面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整张脸呢，都觉得太奇怪了哦，就说怎么可能会看到整张脸呢？因为理论上来说，你只能看到侧脸哦，可是看到侧脸不见得能够辨识的出来是你啊。那所以，于是我后来就再观察，我就发现太厉害了，就说这种立法院的老鸟立委真的很聪明哦，因为他知道那个摄影机在哪里，所以呢，他每一次发言的时候呢，他不是面对那个官员哦，理论上人家说你是面对官员问问题啊，可是呢，你不会只面对官员，因为面对官员的话，媒体就拍不到你啊， 所以怎么办呢？就是你面对官员的时候呢，讲三句，忽然转过头去就面对媒体，明明是在跟官员讲话，可是你的脸是对着那个摄影机的，你就是为了要让摄影机能够拍到你的画面哦。这真的是一个厉害的技术哦，所以后来我也学会了，我就懂了，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所以以后质询的时候就不要傻愣愣的只对着官员讲话，讲一讲要对一下这个摄影机，让摄影机拍到你的正脸了，这样你的选民才会看到你出现在这个电视新闻里哦，才知道说你有在立法院认真做事哦。那么这就是在这个质询里头的一个这个重要的技巧，那当然包含立法修法提案啊，跟预算审查，这中间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啊，我们在下一集的时候再继续来跟大家聊。